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这里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总是审查自己是否有信心没有。因为我们若不是可弃绝的人，就知道耶稣基督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人。主啊，求你总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也就是知道我们的信心为何，我们的信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信心的对象到底是什么，而信心的本质又是什么，而信心这恩典又是何等大的恩典，因为我们就是借着这恩典来领取一切所有其他的恩典。主啊，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预备我们的心，求你洁净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所讨论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Okay. 今天我们看一下第八问，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好？第八问：信心是称我们为义的义吗？ 不， 唯独借着信心白白将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所以如果大家记得之前我们所讨论的，其实今天的这一题第八问有点是复习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其实讲过非常多次了。因信称义，我们应该讲的如果更精准一点的话，是借着信心领取耶稣基督的义。所以信心本身并不是我们的义，所以我们今天会花点时间再看一下这个。可是因为之前已经在讨论其他的概念的时候，已经不断的讲这个，已经讲到这一点了，所以我们今天希望能够有多一点时间，让大家问问题，尤其是前上一课或者之前大家有的问题，今天希望有一点时间可以讨论。所以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信心在，神学家为了帮助我们理解信心的本质是什么，或者因信称义，或者借着信称义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会说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工具或者手段、right? 或者媒介，对不对？上帝的确是上帝赐给人的恩典，但是什么恩典呢？它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或者我们会说它的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所以它是一个 instrument 或者手段，另外一个就是 instrumental cause， 手段性的因素。华尔菲德 B.B. Warfield 他讲了，他说经验神学的一个用词就是工具因 instrumental cause， 是最贴切的形容信心在救赎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者功能。 okay， 信心是上帝赐予人的恩典，不是人自己的工作或者行为。我们看一下，我把它这个在讲义上面西敏信仰大要理问答72问和73问，你注意今天的讲义上面最上面那边，我有把那个西敏信仰告白、西敏大要理问答还有西敏小要理问答的英文缩写写在上面，所以之后这个出现的话你就知道他是在讲什么。那我是建议各位都应该要有这个东西。当然大要理问答是目前大概是这个我觉得是最完整的这个版本，在白马驿站都有卖。对不起，这是信仰告白。然后大要理问答和小要理问答在网上都有那个翻译的版本，我不知道改革中出版社有没有把它印出来。可是翻译的版本，我发现大要理问答的吕佩渊老师、吕佩渊院长他翻译的那个版本，到目前为止我看的是比较好的。小要理问答的话，那个大家都有那个手册，那个还 OK， 那就用那个就 OK 了。那大要理问答因为用的人比较少一点，所以你到网上去找吕佩渊版本的大要理问答翻译都可以 download 下来，它有 PDF， 你甚至可以把它放到你的手机里面。我们看一下，按照我们的信仰告白，称义的信心是什么？第72问，他说称义的信心是拯救的恩典。它是一个恩典，不是出于，既然是恩典，圣经怎么讲？既然是恩典，就不是出于人自己的行为或者工作，是借着圣灵与上帝的灵和上帝的道在罪人心中所形成所做成的。借此恩典，你就知道自己的罪， 等等，然后认同福音的真理，更领受且依靠基督和基督的义，罪人就因此罪得赦免，在神面前蒙悦纳，被算为义，以至于得救。那么73问说，信心如何使罪人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这个稍微有点饶舌，并非因为那些必与之俱来的其他恩典，也不是信心所结的善行之果。这个并非因为所那些必与之俱来其他恩典，其实他就想，并非因为这恩典本身，或者关于这恩典其他的任何恩典，靠着信心这个恩典领取的其他任何恩典，也就是说，并非因为这个恩典本身，并非因为信心本身就算为义，也不是信心所结的善行之果，也不是因为你信心所行出来的成圣或者好行为将这个算为义，归算在，也不是将信心的恩惠，或者这是 grace of faith， 就是信心本身这个恩典，归算在罪人身上使他称义，只是因为信心是一个媒介工具 means， 罪人借此领受并支取基督和他的义。 OK， 在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我们已经重复讲过这个概念很多很多次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跟大家之前认知因信称义有没有一些出入差别？很大的出入，怎么说？怎么说？所以菲菲的意思是不是说，虽然我们在教会都会讲因信称义，但是实际上你受洗以后成为基督徒，或者成为这教会的一员以后，你就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你必须要一直做事，一直服事顺服，然后不要发脾气然后就要安静的，然后要做这些，然后实际上虽然我们都会说因信称义，可是已经在靠着什么行为在赚取自己的救赎，或者赚取自己在上帝面前得悦纳的一个地位。 OK， 我觉得这也许应该是很多人不只是菲菲有的经验，或者让我再问，就是因信称义本身，这个就是照我们刚才所讨论的，信心是一个工具手段，和之前大家所理解的因信称义是不是有出入？ 以前我认为因信称义就是说，我知道信心这个恩典是上帝白白赐来的，但是我要去相信他，我要相信，我口里承认，我要心里相信，这样子我才能够称义。以前我有这样子的概念， 上帝救了我，因为我选择相信他。100个人之中没有人相信他，可是唯独我选择相信他，所以恩典就临到我的身上。所以这个相信是出于我自己本身的意志，我自己的智慧，我自己的评估，我自己的能力，不管怎么说是出于我自己的。你必须要做这件事，你必须要凭着自己的动力，凭着自己的能力，要出这信心这一步，然后所有的福气就会临到你的身上。但是我们看到，连信心本身都是上帝赐给他所拣选的人的恩典。OK， 人要死在过犯和罪恶中的人， 怎么能信呢？根本就没有办法信，除非是上帝先把这个恩典赐给你。我们用的经文比如说是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以弗所书八章啊，对不起，二章八到十节，这是我们最常用的经文等等。但是你可以看得到所有的经文，如果你看圣经里面，就连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个概念。这信心，连信心人能够信，不是因为这个人好像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比别人好，心比别人软一点，所以他能够信，而是如果他能够信，就是因为他是已经领受了上帝的恩典，因为他是上帝所拣选的，等时候到了，圣灵就在他里面工作，让他能够信。 OK， 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跟今天会讨论的有关系，我们是先有信心才重生，还是先重生才有信心？大家可以自由发挥。先重生才有信心，还是先有，你要先信你才能够重生？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并不是一定是好像时间上面的而是一个逻辑上面的，就是仔细想，按照圣经的教导，人需要先重生才有信心，还是你要先有信心然后你才能够重生？大家想法怎么样？ 信心跟相信一样吗？ 对啊，就是反正信心想你们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就信心和你先相信才重生，还是你先重生才相信？通常在福音派里面，或者一般的我们会说你要先相信，信心你要先相信，然后一切所有的其他的都会随之而来，包括重生。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或者按照我们的这堂课一贯以来的教导，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一个死人怎么能够信呢？如果信心是信心是神所赐给你的礼物或者恩典，他怎么赐给你？若非有圣灵在你心里面，已经在你心里面工作，或者我们之前所提到 Goodwin 所讲，在你能够信之前，这个是逻辑上的之前，不一定是时间上面的，圣灵已经在你心中工作了千万个工作，让你能够信。我们的信仰告白也是，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拯救人的恩典，凭着信心得到这个拯救，是借着什么？圣灵和他的道，他的灵和他的道在我们心中工作。或者还有另外一个概念，我们之前所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与基督联合， right？ 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人，我们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是他叫我们活了过来， right？ 只有活人才能够信，死人没有办法信。所以如果是不是神先在你心中工作，其实就是先将你重生，给你一个什么？照按照 Ezekiel 或者以西结或者耶利米所讲的，有一天他要赐给我们什么？将我们实的心、死掉的心、背叛上帝的心把它换掉，给了我们一颗肉心，而肉心是叫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行出 walking his statutes， 我忘记中文的翻译是行走在他的律例里面。你必须要有一颗肉心你才能够信，你有一颗石头的心，若非上帝已经，你的石头的心是刚硬的心，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归向神，没有办法相信的。所以你必须有一颗肉心，换句话说，你必须先重生，你必须有一个新的生命，你才能够。那按照这个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点，阻碍，就是如果我们一直是想说，信心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那 怎么可以说是我要先重生？那有一点，因为我想人的骄傲或者人的理性会有造成阻碍，就是说，我一定要先信啊，上帝才会，我才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或什么，还是有一点那种残留的这种行为主义或者律法主义。虽然信心，就是那唯一件事的，我还是必须要做。如果我不做的话，那我跟其他人有什么差别？如果我不做的话，那恩典我怎么可能会临到我身上？人最难相信的就是恩典白白的会赐给一个不配的人。传福音最难的就是如此。可是的确就是如此。你今天能够信，并不是你比你的姐姐好，你比你那刚硬的弟弟好，而是因为上帝拣选了你，然后时间到了，他的圣灵就在你心中工作，让你能够信。所以有什么可夸口的呢？不是都是从上面所领取的吗？包括信心。 OK， 好，我们今天会稍微再讲一下，这之前有讲到亚米念在称义上面的错误。其实刚刚大家所讲的就是信心，直接把信心按照字面上直接的就是信心就是我们的义这个概念，是一般现在在我们可能刚刚信主的时候，在一般的教会里面大概没有仔细去想，大概一般人都会有这样子理解，这也是亚米念的理解。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将信心视为出于人的工作或行为或者行动，是完全可以归属于人的。上帝就算你这个信心为人的义，是之前讲一个拉丁文的字 acceptatio。我不会拉丁文，可是我很喜欢讲拉丁文，然后让你们觉得我很聪明。这基本的概念就是，上帝凭着他自己的恩典和宽容，归属一个本来不是这个东西的，他就归算在你身上 acceptatio。所以这个信心，按照亚米念的，他就是，他们看到因信称义，因为亚伯拉罕信，上帝就算为他的义。直接字面上的理解就是OK， 上帝在宽容之中，这是亚伯拉罕的信，直接这个信就是他的义。然后严格来讲，他们有归算的概念，可是他们的归算是什么？将这本来不算是什么义的义信心直接归算为他的义。然后你会问说，如果是人的信心，我们之前有稍微讨论过，如果是人的信心直接就归算成人的义的话，那么耶稣基督为何要死在十字架上？我说我信上帝就好了。其实亚伯拉罕他也不需要耶稣基督，他的信心也不需要指向那未来的弥赛亚，因为他只要信上帝，然后那就算为他的义。那为什么？是上帝恩典白白给他。但是我们之前有讲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他的信心的内容和对象和我们是一样的，对不对？虽然他是模模糊糊的，我希望下礼拜我的讲到可以稍微解释一下，他的信心是模模糊糊，可是他的信心的对象还是那位要来的女人的后裔，或者他的那位要来的弥赛亚，这会越来越清楚。 OK， 所以我们就会说，如果说直接是将他的信心算为接纳，宽容的接纳成为人的义的话，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基督需要在十字架上，他需要顺服，顺服以至于死？所以有另外一个概念 acceptation。 我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就是宽容的接受。好了，我用中文把它翻译过来，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理念里面，你还是要得解释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义，在亚米念的神学里面，神也是宽容的，把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就接纳，算是可以满足所有世人犯罪的公价。 OK， 好像就是这个罪我就不争了，就一笔勾销。这个跟我们讲的似乎是有一点相似，可是差别是这个工价或者他所满足的义并不归算在我们身上。什么是归算在我们身上？按照亚米念 信心，信心。所以并不是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用，就是满足了上帝对公义的要求，满足了他的愤怒，或者上帝维持了世界的伦常次序。但是这个义并不是这个义归算在我们身上， OK， 所以满足了他的对公义的要求，上帝就好似可以说，好吧，我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而且你会注意这个acceptatio 这个概念，它并不是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义就一对一的偿还了罪人的罪。他会说上帝在恩典之中，在宽容的归算之中，既然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那我就算这个为所有的人，并不是他选民所有的人的罪的公价，然后这件事我可以不再追究。在这边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什么意思？就是他还是必须要解释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每一个基督教的神学都必须解释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先讲说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意义，对我们来说是他为了他的子民亚当不能顺服的地方，他完全的顺服。 OK， 我们本来一人，因为一人犯罪，所有人都死了，我们都是在亚当里面，他的罪归算在我们身上。那现在凭着一个人的称义，一个人的顺服，他的选民就称义。所以耶稣基督他的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他的选民，选民的罪，罪的公价他付出。 OK， 然后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本来是应该我们要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复活好叫我们称义。 OK， 所以这个是怎么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或者他所成就的义，是归算在我们身上。 OK， 我们的罪归算在他的身上，他承担了我们的罪。但是亚米念，既然信心已经是上帝已经看人的信心，就归算这个信心为人的义，那你就必须说，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就是 Carol 刚才的问题。他们会说，按照传统古典亚米念会说，这是满足了上帝对公义的要求。 OK，虽然他是一个人，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他不会直接讲说他是为了这个，他这一个死本身的价值就可以满足所有人的罪。你注意，他是讲满足所有的人罪，他不是讲说满足他的百姓的罪，满足所有人的罪。可是在上帝宽容的接纳之中，他就算耶稣基督的罪，满足了这个所有人应该要付出罪的公价，然后打破了这个世界伦理长轮的次序，然后回归了世界应该有的次序，公义的次序等等。 OK， 所以有一点，可是我们主要记得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义，他这个归算的概念在亚米念里面，并不是将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是将人的信心出于人自己最后的，或者出于人的自由意志所选择的，这个虽然很微小，虽然是一个行动，可是他把他说这个按照宽容接纳 acceptatio 的这个概念，把它归算成人的义。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要挑亚米念的毛病，但是我们在这里讲这个，只是用这个，因为这是一般人理解信心，如何理解信心，如何理解因信称义，信心和称义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理解或者厘清。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按照他的逻辑，是不是他先有上帝的宽容的接受，然后下一步要有人的接纳，就是人的接受，所以上帝再给一个东西叫宽容的接受。 所以 OK， 我们现在就讲好，上帝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现在平息了这个上帝的震怒，也所有世人每一个人所犯的罪，上帝现在可以，我就算我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工价，好吧，我不知道他不会说他本身的价值就可以遮盖全部的罪，可是是在上帝宽容的原则之下，他就接受这一个死，然后可以遮盖饶恕平息了所有人应该犯的罪所付出的代价或承受上帝的震怒，解决了以后，那人的信心呢？人就是信这件事情。可是这个信心并不是一个工具来领取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义，而是上帝就看着这个人的信心，然后就说：“好，那我就称你为义，称你的信心为义。”懂我的意思了吗 ？OK， 这是亚米念，而我们会说，女的儿子生在律法之下，时候成熟了，他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为了他的百姓死。那么等到时候成熟了，他就在舒兰姐的生命中，在菲菲的生命中，在林爸的生命中，他赐给你信心，让你能够，这个信心是一个工具来让你能够获取这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义，在你身外之义，不是出于你自己的，但是基于与基督耶稣联合的概念，上帝就看我们就好似看他儿子，他怎么看他儿子他就怎么看我们，但是只有与基督耶稣联合的人才是如此。 OK， 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我们都是这样 的，我我敢保证在座的大家几乎我自己也是，就是很理所当然的，其实那个就是现在尤其在华人的福音的教会之中，大部分对因信称义的概念是亚米念的理解。 OK， 巴文克讲说，信心本身从来就不是我们的义，信心也不能称人为义，那称能够称你唯一的信心的内容以及对象是什么？是基督，他才是我们的义。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叫那不知罪的或没有罪的为我们成了罪，好叫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了神的义。 OK， 到底是什么归算为我们的义呢？是信心本身，还是借着信心所领取的基督之义？改革中的信念是后者的。 OK， 现在了解了。嗯哼， 亚米念的归算是按照宽容的评估，宽容的评估 Astimatio， 我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不完美的信心把它算为人的义。改革中的归算是按照真实的工价，不是好像我说这个其实不是不值钱的，可是我算你为值钱在恩典中。所以改革中的归算那个义是真实能够称我们为义的义，但是那真实能够称我们为义的义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义，他的儿子的义。因为所以这个跟基督论就有关系，亚米念会说，耶稣基督就算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顺服成就的义，也许都还需要靠着上帝宽容的接纳才能够平息世人所有罪。改革中会说，因为耶稣基督，因为他的位格和他工作的荣耀和价值，所以他所成就的义，他本身的价值就能够为，不只是为他的选民付上罪的代价。这边仔细的，我们会说改革中会说，因为有一个教义在我们的教会的信念里面，那五点其中有一个是什么？有限的救赎或者特定的救赎，就是说耶稣是为着他的子民，没有为着其他人，为着他的子民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死的这个价值，他顺服的价值，因为他是什么？神的儿子，因为他的价值无限，所以这个价值，神学家会用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他的这个价值是无限的，他可以拯救千万个世界。 但是只为了他的子民。你懂我的意思了吗？只为了他的子民，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按照他的拣选，按照他的慈悲。当我们想到这个，一般的人会说这这么可怕，可是我们越了解这个，我们会越谦卑，会越想到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多么的大。因为什么？因为你我本来都是完全不配的，完全不配的，可是上帝的儿子居然为了有一些人，在神的恩典之中，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拣选了我们，然后等到时候成熟了，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在地上活了33年，最后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所以基督的义全然付清我们罪的公价，然后我们又是凭着与基督联合，借着信心，然后就真的他的义就归算在我们身上。上帝如何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帝就如何看我们。所以这个概念非常重要，跟我们信徒得救的确据，我们称义的确据是有关系的。如果你总是因为，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之后延续的会有延续的。让我问大家，你到洪恩堂之前或者之前，大家理解你会不会失去你的救恩？ 不会。 不会。 OK， 不会失去你的救恩。那譬如说，如果有一天你不信了呢，你会不会失去你的救恩？怎么理解这个不信或背叛背道的这个概念，或希伯来书六章这个概念？OK， 这是改革中的。如果你离开了我们，约翰一书，那就表示你本来就不是我们的一份子。希伯来书六章，如果你看那个，也是一样的概念。可是希伯来书六章，照一般的理解，华神的理解，亚米念的理解，那个是讲真实的，就是你可以有份于真正的领受神的恩典，领受了救恩，然后因为你自己的不信，然后失去这个救恩。所以这个也是一致的，亚米念的理念会有了后果。如果信心是出于人的决定，人的自由意志所做出的判断是出于你的，然后上帝在归算这个为你，那你就有可能会失去它，对不对？ 对。 你的信心软弱，或者你有一天你失去。但是如果你是真的被赐予那信心，那就我们之前所讲到，本来就不是你的，你也没有办法失去它。上帝会保守你，保守到底。但是我们当然是要理解这个教义的内容，要不然就会有那种很粗糙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好了，我已经拿到了入天国的入场券这样子的想法。OK， 虽然事实是如此， 虽然事实是怎么样？ 虽然说这个是因为上帝给的，我们不会失去它嘛。 Yeah， 所以就等于是字面上来讲，是你拿到天国的，但是中间。 我们或者可以这样，如果你拿到天国入场券的，你就会活出有天国儿女的样式，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没有活出天国儿女的样式，你应该怀疑的不是你会失去这入场券，你应该怀疑的是你从来就没有拿到这入场券，是这个概念。这个也是基督徒的彼此督责，和人在犯罪的时候，圣徒在犯罪的时候，彼此劝勉，彼此督责的基础。上礼拜，有人问这个问题：如果有人犯罪，或者有人活不出基督的样式，完全就没有基督徒的样式，我们该怎么劝诫他？如果我们劝诫他，会说你是律法主义。我们仔细想一下，改革中，律法是不是恩典？ 是。 改革中会说是恩典。律法和福音的分界，我们还是要分得很清楚。就称义上面，你一定要分得很清楚。我们全然是凭着恩典称义，你没有办法靠着行律法称义，一点一画没有办法。但是就上帝的儿女来说呢，律法和福音的差别，改革中会说律法完成福音，律法完成福音，福音完成律法。也就是说，一旦你是上帝的儿女的话，那律法是你的朋友，那是律法在上帝 恩典之中所赐给你，叫你知道你还活在世界上如何活出上帝儿女该有的样式。或者用新约的概念，就是说你既然已经与他同复活了，你就应该活出他有的样式。你们既然与基督同复活了，就应该思念上面的事，哥罗西书三章，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OK， 罗马书六章，与他同死同复活的人是为叫你们有什么活出新生的样式。你们既然是有基督的人，就应该活出效法他的样式。所以就上帝的儿女来说，律法就不再定我们的罪，也没有无法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不是靠着律法称义的，本来就不是。但是你既然是凭着恩典称义的人，那上帝就在他的恩典之中赐给你的律法。所以这个之前我们在小组里面讨论的登山宝训，你仔细看登山宝训，他的要求远远就是他，你仔细想谁能够守这个，但是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你就必须守，这是不只是你该做的事，而是你的身份的特征。 OK， 十诫也是如此。十诫并不是你仔细看十诫，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因为你守了十诫，上帝就看以色列人说 OK， 我选你们做我的子民，不是，我是你的上帝，是拯救你从埃及出来的，所以我现在赐给你十诫。你已经领受了恩典， 你是我的了，唯独你不是，你比其他的族人大，不是你比其他族人更公义，我就是拣选了你。既然你是我的儿女，你就，我告诉你，你应该活出如何活出上帝儿女该有的样式。 他可能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是，觉得，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促使他能够有信心，就是用各样的感动，用各样的就是让他感受到你的爱、你的热情，然后产生出信心这样子。然后当他一旦他觉知，或者是说他信主了，他就引用罗马书，就应该是第十九章十三节，就是。你们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那从那一天起他就得救了，然后无论他后面是怎么样，然后都是得救的。然后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就是我们会改革中的话会希望说，我们要省察说，我们是不是那个时候已经有拿到那个入场券，就是我们会去省察说我们到底有没有真实的信。可是如果我们这样跟他讲，他就会说你为什么论断别人？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心里是怎么样？爱主的，是你不知道。虽然他现在没有心。 所以改革中神学家或者 Ferguson 那本书，大家可以看。我知道，好像那个 Whole Christ 整个基督这本书现在正在翻译中。我不知道他翻译的好不好。不过那本书他提到的一个就是，我们领受的是整个基督，我们领受的不是只是称义的基督，我们领受的也是成圣的基督。Right. 所以或者用加尔文的概念，就是你是领受双重福分，你不可能把称义和成圣分开来。你如果把你只有称义而没有成圣，你其实加尔文讲说你是把基督从中一分为二。这也就是为什么一般的福音派的传福音的方法全然是恩典，全然是恩典，其实在背后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律法主义的。或者 Ferguson 其实改革中的神学，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都是出于同一个基准，它只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背后的信念都是我不觉得上帝是慷慨的上帝，我都还是要靠自己做的一些事情来赢得上帝的恩典。所以刚才代豪讲出的例子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都有遇到这一类的，就是你去跟他看到一个弟兄姐妹犯罪或者什么，可是不敢讲或不应该讲，不管是实际他有没有讲说，哦，你这样是律法主义，我们可能都会定自己，我不要太律法主义，凡事宽容，只要合一。这是什么？这是把上帝看成一个小气的上帝， 因为你只要理解律法是什么，我们刚刚所讲律法是什么，上帝赐给他子民极大的恩典，他的儿子下的每一条命令他都遵守，那你是他儿女的人怎么能够不遵守他的命令？他已经告诉你合乎他心意的样式，除非你是把上帝看成一个小气的上帝，不断要靠着定罪的上，不断在定人罪的上帝，所以你就会把上帝的律法只看为是什么，对他儿女来讲是定人罪的。所以如果你提出啊，你不应该这样啊，你是律法主义，你不应该用律法来定我的罪，但是上帝的儿女会怎么说？如果你真的是，这是他的恩典，他告诉你这是他给你的规范，你应该要活出他的样式。所以一个人弟兄姐妹如果说这是律法主义，你不应该用这个来定我的罪等等等等，当我们必须要思想，我们跟人讲这些事情的时候，要有属灵的智慧、属灵的分辨能力，还有说的方法。你当然也不是这样定罪定罪定罪，但是如果他基本上就是说基督徒不应该有任何的规范，上帝也不会对我有任何的要求，他无条件的接纳我，无论怎么样孩子他一定是就是陪伴你，你走到哪里，你到夜店去他也是陪伴你在那里，基本上他是非常把上帝看成一个什么非常小气的上帝，因为他没有把上帝的律法看为是上帝赐给他儿女的恩典。这个其实也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犯的罪。 老师，我还有延伸第二个问题，不好意思，我真的问题很多。 OK， 就是 你等一下，我先讲一下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的罪。其实本质上，你仔细想，所有的东西，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一个，我就是定了一个树，分别善恶果子你不能吃，他们就非要吃。然后他们蛇说：“是不是他岂不是说所有树上果子你都不能吃吗？”他让这个怀疑进到他的里面，开始怀疑上帝好像很小气耶，为什么我不能吃这个？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当有人说你对基督徒、对弟兄姐妹，或者他说他自己是基督徒的人，然后会说这样子是律法主义，你其实已经完全了不理解神的恩典的之大，他所赐给你的恩惠是多么的大，你把上帝看成一个非常小气的上帝。好，来， 就是因为刚刚的问题，就会延伸出他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成为基督徒或者是称义所带出来的好行为？就是那个好行为的标准跟定义，不知道能不能再清楚？ 发出仁爱的信心。或者我们之前有讲过，我们所说的善行，讲的这个善行是任何按照上帝的话语，凭着信心倚靠圣灵他的圣徒所行出来的，那这个的就非常广。圣经中形容这个的成圣、顺服、善行、好行为，叫你们的好行为在人的面前像光，做光做盐等等等等，在圣经中的所有这些，你只要说是符合上帝他的话语，然后人凭着信心所行出来的，这些就是善行，就是好行为。所以你没有任何借口说我可以胡作非为，然后说啊，上帝必然会原谅我，他必然会接受我，这个表示你根本就没有领受，那你根本就不认识那位你口中所说的那位上帝。 OK， 他所爱的他必管教，这是一个原则，希伯来书十二章，所有的他所爱的他必管教，除非你是私生子，连地上的父都会管教他的儿女，天上的父岂能不管教他的儿女？为要叫我们什么？他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有他儿子的样式，好行为有他儿子的样式，成圣，成圣的整个概念，你就用这个好行为有他儿子的样式，顺服，叫你们的天父得荣耀，做盐做光等等等等。但是这个不是你任凭己意，我觉得我在做善行，我觉得我。而是什么？因为他在他的恩典之中，在他的启示之中告诉你该如何。他的儿子，改革中的神学家，其实我们之前为什么上基督论，因为基督论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蓝图。约翰欧文的概念是圣灵如何在基督的身上做工， 目的就是在他身上复制一个蓝图，好叫他的儿女，所有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上帝儿女与基督联合的人，也有一个效仿的对象。所以基督是我们的蓝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下一节会讲到信心它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或者上次我讲到就是仰望基督。你唯有仰望基督，你唯有仰望这你成圣的蓝图，你唯有你真正的爱他，你才会效法他，是在他话语里面，不是任凭你自己想，哦，我来教会扫地，我来教会打扫厕所，这个应该就算是善行。 No， 你必须要认识他，在他话语中认识他，你必须要爱他，凭着因为信心发出的仁爱，所以全心全意的爱上帝和爱你的邻舍等等等等，所以这全部都是联合在一起的。 OK， 还有我们好，还有一点时间，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或上礼拜的关于那个不会失去诚意的，有吗？没有啊。那个我会鼓励大家，就是这些概念好像就是重复，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些 overlap， 然后重复一直讲。可是我自己的经验是，我们需要重复听、重复讲，然后这个概念就会越来越根深蒂固，然后以后就变得很自然。然后你可以把这个概念应用在我们生命中不同的地方，看人的犯罪，看我们犯罪，我们如何有确据，我们如何彼此的劝勉等等。OK， 那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所领受的恩典是多么大的恩典，你是多么慷慨的一位上帝。你既然将你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还有什么你不赐给我们的呢？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并非只是将我们留在旷野里面让我们自己摸索，而是你在你极大的恩典之中，你居然扶救我们，在你的话语之中不只告诉我们你如何的拯救我们，你也告诉我们既然得了你的拯救，得了你恩惠，得称你儿女的名的人该如何活出你儿女的样式。而你并非没有给我们一个样式，你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好叫我们有他的样式。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也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也赐福给你的仆人，让他放胆的讲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是何等的福音。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 谢谢。 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 你们上课为什么不问？OK。 耶稣也要，因为他要救我们，所以他在这件事上，他也要走一遍，他也要先。 Yep，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所有领受的恩典，他都必须先领受。基督有没有诚意？他诚意，他成圣，他有儿子的名分，等等等等，这些对这个概念是非常正确，尤其在改革中里面讲，非常强调这个概念。我们所领受的都是耶稣先为我们所成就，对，谢谢。